经歇斯底里，我为生存故作镇定， 从不会坐以待毙，我的游戏我定义，就算弱肉强食也要还击。

Everybody Woohoo。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没有意义的话也可以让人想到要表达的含义，这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吴青峰和 June 八八合唱的 Everybody Woohoo。 听了这首歌你一定明白 Woohoo 是什么意思了吧。那说到差不多十年前通过网络被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创作歌手，经常被一起提到的有徐良、汪苏泷，两个人有着相似的风格，他们更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且两人还同属一家公司。在2011年的后会无期之后，在这个月汪苏泷、徐良又一起合唱了新歌。我们就来听电影《快把我哥带走》这样一首主题曲，写给妹妹的歌。 你说成长的烦恼有一箩筐，就像是装满苦豆的泡泡糖。我喜欢看你愁眉苦脸可爱模样，再偷偷为你买个冰棒。我阴天的外表散发荷尔蒙中的水饺，打篮球动作潇洒帅爆，而你只会手舞足蹈。转眼我们长大了，梦醒了，困难都太困难了，怎么面对呢？我还有很多问题，到底选个尾巴还是鸟巢？我像热锅的蚂蚁一样急躁，如何来守护你的微笑？虽然我每天晚上都睡得早，吃的分数却样样比你高，你看这 ABCD 不知选谁才好，快让我为你课外辅导。小鞋我临门一脚，替你写信给你爱的小草，我才华到连自己都受不了，每天定是为自己尖叫。谁该面对现实了，要努力吧，现在还不算晚呢，准备好了吗？看我英俊的外表散发荷尔蒙中的水饺，打篮球动作潇洒帅爆，而你只会手舞足蹈。我像热锅的蚂蚁一样急躁，如何来守护你的微笑？是该面对现实了，要努力吧，现在还不算晚呢，准备好了吗？带着所有的问号，摆出现所有的敌人击倒，青春梦想是最好的弹药，有你作伴如此美好。 好漂亮哦。

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唱了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过天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谁像温柔来到天亮的秋？唱不休。 又酸又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

单车形状里了，巷子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页，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飞去没有你的地方、哦、没有你的地方，会是你的。心痛我 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李荣浩第五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之一《年少有为》，这是典型的好事情歌，有吸引力的标题，不渲染的曲风，还有自然流畅的旋律。这五年我们经历了李荣浩的首专模特的经验，二专李荣浩的自信，三专有理想的朴实，四专的颠覆，来到第五张，李荣浩打出了复古的标题。那其实不论是复古也好，还是新潮也好，在他的音乐当中一直都是存在的。毛不易和李荣浩都是这几年歌坛现象级的歌手，身居幕后十年，练就了一身绝活的李荣浩，流行风格暗熟于心的他，音乐非常有品味。而素人出道的毛不易不同，他以平凡的视角来写平凡的故事，又带有一些生活的哲学和幽默，所以他的首张专辑便是以平凡的一天为题。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描写小人物郁郁不得志的内心故事，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 柳承英，来自许嵩新专辑《寻宝游戏》，本周他的大千世界排在第九位。在流行音乐当中，长达三分钟的乐器演奏是少见的。为了突出这张专辑复古的味道，那这首柳承英《Blues》味道满格。许嵩的作品越来越有深度了，这张专辑他也是借禅宗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排在许嵩之后，本周排在第十位的呢是黄绮珊新专辑标题曲《时光》。之所以以时光为题，黄绮珊认为时间是他生命的指引，时间当中存在一种规律，所以才不会盲目追寻。放眼当下，他看到生活当中大家背负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作为一名歌手，他想可不可以用自己的歌唱去慰藉大家，于是就诞生了这样一张歌颂大爱的《时光》。 我站在天地之间，你高贵相遇。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回国还送一 GB。 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高温可达33度左右，低层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午后应减少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受弱冷空气影响，明天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在《夏洛特烦恼》取得票房大卖之后，沈腾和两位年轻导演闫飞、彭大魔合作的喜剧新片《西红柿首富》即将在7月27号全国公映。昨天剧组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沈腾深有感触地表示，从《夏洛特烦恼》后很难接到《西红柿首富》这么好的戏了，很幸运终于在这把年纪的时候知道自己该干啥。男生们都老了，成熟了，更有魅力了，进步了，导演们导戏进步更大，他们真的是非常有天赋，相处这么多年，他们仍然能给你带来喜剧上的惊喜。昨天多位圈内人士参加了提前看片会，并且对《西红柿首富》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徐峥说，在这个电影里他看到了导演和各位主创很多的追求，包括里面有一些音乐的段落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继续来关注由马楚成执导、梁朝伟、吴亦凡、唐嫣、杜鹃、林子祥主演的电影《欧洲攻略》宣布定档8月17号七夕档。定档预告中，爆炸不断的公路追击、惊险炫酷的贴身肉搏、以寡敌众的刺激枪战，一系列炫目的动作场面在欧洲街头接连上演。尤其让人惊艳的是唐嫣和杜鹃一举变身打女，献上精彩打戏。最后来关注由环球出品、根据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改编的《妈妈咪呀2》将于8月3号正式登陆中国内地院线。影片上周末在海外率先开映，全球首周末票房达到7678万美元，欧洲市场表现亮眼，北美首周末报收3438万美元，票房口碑双丰收。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黄绮珊《时光》。第九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汪清澈，还是泉边那只神秘孔雀？ 第八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七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与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 第六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五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坚决的生命在飞。 第四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第三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第二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 本周冠军曲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 心无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盘点一下榜上的专辑。朱笔畅《无人岛》本周是排在第14位，选自他翻唱自己过往作品的 Rename 的重命名。当然在翻唱当中用到的颠覆性的改编是常见的，不过呢，改编自己的经典在平行空间当中立起另外一位鲜活的形象是有难度的。接下来这一首陈晓霞作曲、姚若龙作词的《对嘴》，曾经是一首偏摇滚曲风的情歌，电子乐的改编削弱了苦情的部分，变得更加的轻盈。我们将两首歌也进行了对比，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 remix 版本的周笔畅《对嘴》。 催泪，感动的我把怀疑烧毁，奋不顾身，浪漫一回，懂爱如同烈酒，难免会宿醉。你的拥吻像情歌一样凄美。我闭上了眼，执迷不悔，心存侥幸，复燃似灰。遗憾的是，真相早晚要面对。谁在声泪俱下的泪醉？是发自肺腑的体会，是舍不得伤了挚爱那种崩溃。谁在太过自恋的悲催，那么煽情，那么伤人的虚伪。我 追随，像普通的丢了玫瑰头也不会，嘴巴说无所谓，无所谓，眼睛说你不配，你不配， 甩开追赶 这首《其他人》来自曹芳的新专辑《3170》。本周他的两首歌曲《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以及《被拥抱的荒岛》同时在榜。3170是曹芳故乡西双版纳到北京的距离，那专辑当中既有南部小城市的闲适温暖，也有大都市的孤独和迷茫。而辗转多地的曹芳已经模糊了故乡和异乡的概念，真正是可以做到随遇而安，四海为家。好，继续来关注我们榜上的专辑。李维新专辑《你要去哪里》的主打歌《不配》新歌上榜，排在第34位。喜欢唱慢板情歌的李维在专辑当中也流露出对80、90年代风格的喜欢，虽然是新作，但是却带着90年代经典情歌的模样。我们就来听李维这样一首榜上歌《不配》。 出回忆的晕眩，兜转来回原点，条件放宽一点，神经也放松一些，明知深陷不愿察觉，疼也会轻一点，装作对幸福态度坚决，也偶尔试着妥协，连接爱情的那根弦，我弹不出永远。我是谁该笑出再见，转身泪不止流，从此以后我娘却是朋友，幸福态度坚决，也偶尔试着妥协，连接爱情的那根弦，我弹不出永远。我是谁该笑说再见，转身泪不止流，从此以后我们只是朋友，自首，我们以后干脆没有。 遇了许多困难，还是有些事情让你觉得遗憾，追逐梦想却独自奋战，夜深人静开始觉得孤单，一天又有一个新的挑战面对，假装自己 OK Every day， 别想太多，还是听我的 Reggae。没有家里电话，不会小心的冰封感，但你却忘了他，彷徨的你其实不用那么害怕，你的家永远会倾听你心里的话， 回家吧， 站在历史的你， 回家吧， 拥抱家的甜蜜，听着我的 reggae， 我正在回家，我正在回家。 今天不回家，这首歌来自周蕙和 Masca。这首歌也来自周蕙的翻唱专辑《今天不回家》，这是一张自带情怀的专辑，翻唱陈秋霞、黄莺莺、张丽敏、欧阳菲菲、珍妮、邓丽君、姚苏荣、凤飞飞、苏芮、蔡琴等众多女歌手的作品。这首《今天不回家》的原唱是姚苏荣，最早诞生于台湾民谣时代的海山唱片发行，而周蕙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偶遇》，目前也是在榜当中。这个时段最后听到的呢是独立民谣歌手阿健的同名专辑《张健》，张健是父亲给他起的名字，也是希望他能有所建树。这张专辑也流露出对父亲的思念，不论是去纽约、为你离开做的小事，还有不如我们重新来过，都出现了和父亲相关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本周排在第38位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微风荡漾的长堤上，几只船行在遥远的运河旁，远远的有一个拉车的老大爷，一路上都是孤独的村庄。小伙子，你没事留着玩，还怪享福来，并不想认识他，挥挥手就离开。二十世的理想我全都忘了，其实并不快乐，老大爷。微凉的风从河面吹过来，院子里晒着父亲的地缺粮，远处传来地震狗的叫声和摩托车熄火的声响，是否还能回到过去的时光，把昨日的歌我们再唱一唱，他会在下班时候听一句多文化，晚餐就这黄昏时的很香。下的蒲公英，此刻窗外的风让我想起你，我也曾深深的爱过几个人，后来